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FM 100.6，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首先，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小剧场吧。哎，李教练，我最近又新找了一个运动项目。你之前不是说我做那个漫画腰不好吗？ 这要干嘛啊，孟莹？腰折腾完了，又折腾哪儿啊？ 我最近找到的新项目是特别火的一个拳击，因为我看好多女生现在都开始练拳击了，所以我说练拳击不是也比其他的有氧项目更有意思，而且我觉得它也能够的确是起到一定保护自己的作用嘛。 啊，保护咱就不说了，我终于明白了，要减肥了嘛，对吧？ 也有这个目的了。好，大家刚才听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小剧场啊，也知道今天李教练和我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关于拳击运动了。当然也是看到最近的一些关于运动方面的这个调查报告当中就显示啊，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拳击这个项目已经受到越来越多女性的追捧了。而在这个疫情期间啊，某电商销售平台当中的统计呢，拳套的销量增加了一倍，也的确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大家现在参与运动的这种形式是越来越多样化了。很多之前被女生认为是比较偏男性化的一些运动项目啊，都已经被我们的女性朋友越来越青睐了。我觉得从侧面其实也可以反映出来，就是我们女性朋友的这个健身的观念、健身的意识已经有所改变了。尤其像拳击运动，我们也知道啊，它对这个肌肉力量的训练也是相较于其他有氧运动更强的，以及在像刚才在小剧场当中提到的啊，减肥的这个消耗也更多，所以呢也的确是受到我们很多女生的追捧。那当然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一方面是要和大家去聊一聊拳击这个项目，另外呢也是要告诉大家我们怎么正确的去参与这项运动，不要又出现这种盲目跟风啊，导致自己受伤的一些情况。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要听李教练和大家去好好的说一说拳击这个项目了啊。是不是在您现在日常的这个教学过程当中也感觉到了拳击这个项目越来越受大家的青睐了？ 嗯，是挺受青睐的。那拳击这项运动其实一直以来啊，被认为就是男性的专属，或者说是青年男性或中青年男性的专属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我们发现感官刺激特别好啊，其实也一开始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但为什么会来会火呢？确实我觉得几个方面吧。那第一个方面，我觉得这项运动它有很好的一种释放压力的作用。 嗯，对。 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人真的是焦虑啊，我自己觉得我有时候也焦虑，甚至有时候会有得一些手机病，可能看的那个刷朋友圈啊，或者翻那个小视频停不下来。然后呢，停不下来以后，你会发现很多时间是不是就会拉长？ 对， 拉长以后工作效率就低下，然后睡眠又不好，然后很多事情堆在一起，你又烦，就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对， 那其实拳击运动好就好在这里，就是它能真的让你宣泄，合理宣泄。 嗯， 你不能在马路上不行，我今天不爽，我看谁要揍他一顿，这是不行的，对吧？这就法律也不允许。但我们把它换个场景，哎， 通过运动的这个形式来发 泄。哎，你站在了拳台上，对吧？教练说你打我，对，你打他，这个不。 不犯法，他说的你打我， 对，或者对面有个沙袋 啊， 让我无穷无尽的把我的这些 气 对撒出去， 撒出去，对， 我们就都来自于工作吧，或者来自于生活吧， 对，对，反正都是能宣泄掉， 对，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宣泄的方式， 嗯， 啊，第二就是它这个形式呢，操作简单，你看。买个拳套就行了，对吧？所以呢，就是哎，戴拳套的时候，当我们去打到比如说沙包啊，或者说模拟物的时候，能保护自己。 嗯， 啊，这个就是一个方式。而第二就是，它真的有一种仪式感啊。戴上拳套以后，就感觉哇，好像我双手臂充满了力量啊。 哎，对，哪怕我打出去的这些拳其实是绵软无力的，也感觉自己好像有一种上拳台要打比赛的那种感觉 了 啊。对， 所以其实我们说了这么久，大家看到也是一个很欢乐。很释放能量，很宣泄的一个运动啊。 它的形式的确是更有趣一些，尤其是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它不是一味的只是做某一个动作。 对，如果有打过拳的朋友都会有这种经验，什么，哎，教练会给一个目标， 对， 比如说高的这个手把位，低的手把位，还有腿位，其实都可以， 对 吧？ 你会一直在变换的。 对，然后就是你有目的，反正打，然后教练说你打完好，用力，然后你也用力。教练说：“哎呀，没有力，再来！哎，你就来劲了。 对，就还是说嘛，就比如说像跟跑步比起来，那就比跑步有趣的多得多。 对， 我就听到身边很多的女性朋友，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喜欢拳击这个项目，或者说是叫有氧搏击操，跟这个也是相类似的嘛？ 嗯、 只是那个未必带拳套，大家都是一个目的，就觉得这个的趣味性比跑步要高得多得多。”整个这一堂课下来消耗的也未必比跑步少，没准还比跑步多，这个趣味性还有、 嗯、 所以也是为什么大家现在愿意选择这个拳击这个项目的，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对，然后我刚才又说到，比如说我们跑步啊游泳这些都是做有氧，包括骑自行车，但是拳击相比较他们就太容易了。 嗯， 刚才孟莹说可以有拳套，甚至没拳套是不是也可以啊？ 对啊。 第二，我对场地没有那么大的要求，跑步你总得设定一个区域范围吧， 嗯， 对吧？游泳总得有泳池和水吧， 对， 骑自行车总得有车吧，让你骑，反正就是总得出去。但是拳击的话，好像我在室内有一片空地， 对， 甚至你看我们说有个沙包，对吧？你是不是就可以练了？ 是 啊，它的这种就是运动开展所需要的这种条件、形式、场地，还有设备需求都是比较怎么样低？ 对 啊，很容易实现。 嗯 啊，那还有这个运动的好处了啊。你看我刚才说是不是打？虽然说我们说拳击是在用手握的拳去击打， 嗯、 对不对？但是它不仅仅是靠手臂握拳在那击打，它不是在电影里开玩笑哦，用我的小拳拳来捶你的什么胸口，根本不是这样。 对， 它是要通过你的移动，发现目标以后快速击打，所以呢，它会有首先涉及到爆发力。 嗯。 第二，你要移动，你的下肢要参与，所以不光是手臂，所以你从脚到手，是不是所有的肌肉参与的比例会更多啊？但跑步是不是也从脚到手啊？哎，那我也摆臂，但是你那个手是不是只是随摆啊？ 嗯， 只是为了维持平衡，这不一样，这是得使劲摆。 是的，就靠它来，最后是一个出口嘛？ 对，一击制胜是吧？ 对。 当然，我们说啊，其实虽然是拳击运动，就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拳击运动，也不是以致命或者是以这个完全去伤害到对方来发展这项运动、 嗯、 如果要是伤害到人的话，可能这项运动的话我们早就把它 淘汰掉了， 对、 啊、 封这个禁令掉了。那我们看到拳击运动它是以靠什么，以不同的回合数击打对方 有效 部 位 来得分，或者我们叫什么，什么叫 TKO， 就是技术性击倒啊。什么叫技术性击倒，就是你通过你的这一击让对手无力还手啊，没有办法跟你再继续对打，但是都是你是在合理的方式下导致的这种形式，那这种叫技术性的击倒，或者我们把说击倒了 KO 了，对吧、 嗯、 啊，所以其实这些都是要更好的保护我们的这个运动员。当然我们在自己练习拳击这样运动的时候，那如果有一个拳击的教练去打打靶是不是挺好的， 对，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采用这种形式去做训练还是不错的、 嗯、 你别看他好像刚才我说是不是爆发力啊，那我问一下孟莹，请问拳击比赛一个回合几分钟？ 两分钟， 滴答滴答滴答，哎，对，差不多就两分钟 啊、 哦、孟莹还是这个平时生活观察还是有积累的啊， 有印象。虽然我 孟莹为什么不是二十分钟啊， 受不了，真的受不了，这跟跑步不一样。 所以我们发现这个运动我们把它叫做是无氧运动 啊。 对， 强度非常大。 是的， 我们都不用打比赛了，如果你做一些试探步或组合拳的练习的时候，打不了多久你会发现已经对吧， 气喘吁吁了， 累得要死了、嗯、对吧。我没有看我之前那个电影对吧，激战那个训练多么刻苦对吧，然后你看那个我们这个我们的巾帼女英雄张伟丽对吧，你看的那种那个叫自由搏击的那种格斗，哇，那个真的就是，所以它是比较激烈的，强度比较大。 对， 可能很多朋友就会想，那这么大强度运动为什么适合所有人吗？它还不是那种像力就是举重啊那种跑百米那种强度，它是间歇性的。 嗯， 所以我们说拳击属于小无氧类项目，它有点像什么、 哦、 和羽毛球是并列的。 哦， 你看羽毛球跑一跳啪跳杀进去，但打完一个球往往运动员说，哎，裁判你看这个球羽毛折了啊，换一个球。他为什么要去跟裁判示意换一个球啊？ 嗯， 是不是为了 争取一些休息的时间、啊、 哎，对了，其实想告诉大家，拳击这项运动呢，它是一种无氧的全身性的，涉及到力量爆发的，而且会有这种间歇性体能的一个综合性运动项目、 哦、 而且它特别考验人的协调性。那你真的是以为好像你拳头有多大的力量，然后、哦、看沙包一样大的拳头，砰，人家还没有多大，很快就已经击倒你了。 嗯，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这个快并不光是说有力，而是你的步伐移动、时机防守，然后伺机进攻，整个这个节奏非常快的。 是 啊，所以它非常考验协调性，因为在某些位置你能否发力出拳，最后、 嗯。 击倒对到有效部位，还而且击中对方的同时保护到自己不被击倒。 对，对手那我就是看我怎么能更好的躲开他啊。 对，或者说在他进攻的时候我伺机发现他的破绽。 对， 然后 偷袭他， 然后再致命一击，是这样。所以你的专注力是非常怎么样，高度集中的、 嗯、 所以打完拳的人所有人都会跟我说，没有比打拳更爽的运动，因为他已经忘掉了什么烦恼的工作，什么各种各样的焦虑，那个时候他必须 聚精会神，全 神 贯注， 对，在这个上面，而且做完以后很爽。如果你还是打比赛还赢了的话、 啊、那就更爽了。 对，可能会记一辈子吧。 对，所以的确啊，就像刚才李教练提到的嘛，就是拳击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好处啊，的确还是挺多的，而且它的这种好处是更适合于我们现代人群的这种生活节奏、生活状态的，所以才会越来越受到大家的这种喜爱，尤其是这些年轻朋友，以及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越来越受咱们年轻女性的这个青睐了。当然，再加上刚才李教练最后提到的嘛，他的这个减脂效果又是非常高的。 嗯， 啊， 说到这个，我还是多说两句啊， 嗯、 就是拳击运动，然后包括我们之前说的那些 HIIT 的间歇训练。 嗯， 包括这个什么马拉松团操课，类似于这样的有氧的这种形式啊，拳击运动竟然是燃脂冠军， 嗯， 甩第二名 HIIT 好几条街，好几条街。 所以还是那句话，为什么我们的女性朋友也对他青睐有加，肯定有这方面的原因嘛。 原因是打拳击这项运动有点和间歇训练一样，他也利用了一个我们叫做过量氧耗，叫 EPOC 的原理。 嗯， 就在你打的时候，刚才我说是不是很激烈啊？ 对， 很刺激，是无氧的状态。 嗯， 但是当你打完拳之后，因为你的过度无氧状态，身体需要更多的氧气来恢复和休息，所以在你打完拳的开始到第二天第三天，你静态的氧的摄取量，我们叫过量了之后的氧气摄取量会比平时要高。 对， 而且我们说在静息状态下摄取更多的氧气，对于燃脂的效率是增加的。 所以相当于就是在打完拳之后，它还在继续帮我们 燃烧你的 脂 肪。 对 对，所以这个就是它的生理学的一个原理、 嗯、 啊，是非常好。所以我们自己回想一下，你看像那些打拳的人，重量级我们就不说了、 嗯、 特别大重量级那个训练模式也不一样，还有就是像打羽毛球啊，他们的功能特点是一样的，都是这种间歇性的小无氧，所以你看到打羽毛球的人没有一个是大肚子，或都是很瘦的。 对对 对吧， 然后身上的那个肌肉线条还是非常好看， 一条一条的。 对， 打拳的人也是这样。 是的 啊，想想我们原来的邹市明， 嗯， 对吧，你看他那个身材是不是很好、啊、 对， 都一样的。所以这个拳击这项运动的它的生理学的特点就是告诉我们啊，其实如果你的心脏能有一定的承受能力，那你做这种打拳击运动，只要先不要有物理上的身体的这种接触、 嗯、 光做这项运动的训练模式，练习怎么击打，甚至练习一些节奏和体能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燃脂的效果那就是简直了， 就已经体现出来了、啊、 对 对、嗯、所以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嘛，这个项目现在受到我们的欢迎，但是刚才我也提到了一点，就是有一些朋友可能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比较的盲目，觉得哎，那既然这么火，那我也跟着练吧。那练习拳击有没有一些他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或者一些门道？我们接下来就听李教练和大家再说一说吧。 嗯，首先我说放平心态。 嗯哼， 虽然是拳击运动，很多人一上来就是做动作的时候，我刚才说不是协调的问题吗？他就想的怎么嘿， 哎， 发力，这是一个最最最最最错误的一个 开始 。对，那打拳的时候，先要学会呼吸和做摆动作，一开始都是摆出来的。 嗯，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打拳首先有个站位、 嗯、 我们站位的时候是有一个试探步的站位，试探步的站位的时候重心呢就是前后脚重心会颠倒， 因为是一直在 移动， 对， 就是你在移动过程中才不容易被怎么样击 击打，对 对，所以呢先要练的是什么步伐。 嗯， 那步伐试探步呢，一个脚在前一个脚在后，重心前后颠倒跳起来就可以了，试探步 属于就是一直在小颠儿的状态。 对，那为什么要先练这个呢？就是练到这个节奏的时候你就知道啊、哦，原来我的下肢在什么样的试探状态下的时候我可以去尝试做上肢的动作。 嗯， 这个时候才会做一些站定的动作，去做一些什么冲拳练习。 嗯， 比如说我们先做，我现在是左手在前，右手左肩在前啊，左脚在前，右肩在后，右脚在后。 对，一般我们好像大家也都是以这样的一个对初始位开始。 对，初始位，然后呢手要在手把的架位，手架位、 嗯、 那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呢，我们的手的架位是什么样位置呢？手的位置要护住我们的 眉 太阳穴眼球的位置， 就相当于是半挡在我们的眼睛前面。 对，然后因为你不能挡住啊，你也得看着 对 方，对，不能捂脸对吧，那样害怕似的放弃了 半挡嘛。 啊，对，然后那这个手肘不能飞起来，因为手肘飞起来你就裸露出了你的 肋骨腋下、啊、 肋骨，这个都是很危险，所以呢手肘还要 夹紧。对，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做一些什么耸肩的动作，这样的时候 像把自己团起来的那种， 对，就是感觉好像挨揍的样子啊。我们说打拳之前先学什么呢、 嗯、挨打， 挨打， 对， 这个就是一个入门。但挨打教练真的不是打你，教练就是过来打你了，看你要本能反应是抬手躲， 对， 抬手躲，所以呢你就会有一些习惯要建立。那在这个习惯建立的时候，就是移动转动身体，观察移动转动身体以后，好了，再站定我们就可以练习，比如说前手左手啊，因为这个手很靠前，所以左脚 和左手都很靠前，也就是最靠近对手的这个位置的时候、 嗯、 那他就可以完成一个最短距离的攻击，我们把它叫做刺拳或者叫前手拳啊， 刺，有点像刺刀的那个意思、啊、 刺，对，刺， 对 对，孟英说这个刺刀就很对，因为刺刀我们经常看我们军事上那个刺刀捅刺刀对吧，就是这样刺刺、 嗯、 因为这个是离对手最近的位置，如果你脚的话一个刺拳出去的话马上就能打到他的鼻梁， 嗯 啊，还有他的下巴，甚至直接进攻击到他的有效部位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前手的位置。但刺拳经常有很多朋友在打练习的时候就是会用力身体前探去探够式出拳、 啊、 探身出拳，这就是错误的。 对， 其实我们出拳的话就是出完就迅速收回来了， 对， 比如说一啊，就打一下迅速收回，打一下迅速收回，大部分时间处于什么团缩状态。 对 啊，只有进攻的时候才会有这个出回出回啊。 对， 那这个就是前面的一个前手的一个直拳。 嗯， 那还有一个就是后手的一个直拳，那后手直拳就是在后侧，那后手直拳很多时候打拳，我们说其实打拳真的不是靠，不完全靠手啊 啊， 而是靠身体的转动，甚至有些教练他直接跟你说打拳是靠你下肢的移动，从你的脚蹬地转动骨盆躯干，然后肩膀送出去然后迅速回来的啊。但这种方式就是我也不太想讲太深啊，因为各种击击方法有很多，有的就很快，我们说还有寸劲拳，比如说李小龙的那个就寸劲，很短的位置哗，很大的能量释放， 嗯， 这种是不一样的，当然需要这个叫练功。但是我们说到拳击，我们想让大家说到拳击就是这种，哎，有动作的幅度，能带动起身体的更多的肌肉来参与，然后呢能完成一些类似于打拳的动作的一种运动模式。 是，刚才听李教练在说的时候啊，大家应该也能感觉得到，我们这个出拳的时候不是只靠力或者说叫蛮力出去的，而且也不代表说你的力越大你好像就做对了做好了，实际上靠着蛮力出去的话，你的动作不对的话反而是没有让你得到正确的这个要领，或者说是把这个动作做标准，还有可能会出现受伤的情况。 对， 因为力过于大了吗？ 对。还有呢，我们说的这个到底站位骨盆的倾斜角度大约多少度呢？大约就是哎，差不多我们侧身，为什么要侧身？侧身对于敌人而言或者对手而言，就是你看到我如果正对他，我的有效攻打面积是最大的。 对， 当我们侧身位的时候，当然不是纯侧身，纯正位移动会有问题，大概就是在一个30度的摆动的位置，30到35度的位置，一个偏移的一个角度。 对， 这样的时候既可以进攻也可以防守， 就是减小了我在对手面前的一个受力面嘛。 对，就是这个很重要的一些，就是架位的练习呢，其实就是一个习惯，我们说摆正身体然后把动作做出来就可以了。如果真的是按照真的是前面是个会打的人，你跟他在进入对打的过程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反而会把自己搞得很累，然后对手呢就是 躲闪腾挪啊， 对，然后 碰不到他那种感觉， 反而你的那个怒火又被激怒了，然后但是人家一拳打到你的时候你又很疼，一下被击倒了。 嗯， 所以其实我们不是为了击倒，我们想让大家学会怎么去打拳。那么说门道也真的没有什么，门道当然不是说现在就让你挨打，门道就是做对动作就好。 嗯， 先把动作摆对，然后呢练去打空拳，门道就练习打空拳。比如说我悬空，现在在这个位置房间里悬空，我放了一张纸或一杆笔，那我的力就是怎么样刚好打到这杆笔就好了啊，而不要超过这个笔太多。 嗯， 刚好打到这个位置就好，打到这个位置收就打到这个位置收就好了啊。然后去做这些打拳的练习，这些打的动作都是进攻的动作。 嗯， 啊，进攻的动作的话就是你要对，刚才我们说这个叫直拳对吧， 嗯， 还有一些叫什么勾拳。 对， 勾拳呢其实就是有平勾拳，就只动小臂，不要让身体有太大幅度，太大幅度那个叫摆拳了。 对 啊，勾拳就只动小臂，啊，平勾拳或者从下往上也可以， 对， 啊，这种勾拳，啊，勾拳就是这样，啊，不是很大幅度的，它是在直拳，直拳是从你的肩然后朝着目标发力，直直的冲过去，勾拳就是从旁边，啊，然后可以像， 或者从下面， 从左侧或者从右侧， 嗯， 然后或者从下侧。啊，从下侧，这些都是勾拳。 对， 如果涉及到摆拳，其实摆拳的情况，那真的是对方怎么样，根本已经没有还手之力，就等着你在那打，才有可能有时间做出一个摆。 幅度 他把摆拳一般都是后手，然后哇，把身体拉上一个弓一样拉满，打开，夸，然后靠躯干的扭转去做这个摆拳的动作。当然了，打拳的时候呢，就是你千万别想着去。想着去我要击倒对方击倒对方，你应该想的是我有没有找到一个空间或空隙能完成我这个动作。 嗯，那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李教练和大家去介绍了拳击运动能够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好处，以及为什么它如此受欢迎。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今天的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这里是奥运东道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拂晓，当每天的第一缕阳光洒在水波之上，古老的大运河再度被唤醒。千年以来，大运河流淌不息，融通华夏南北，见证岁月风华，也给两岸带去繁荣与生机。日升月落，秋去春来，如今大运河旁一座交通枢纽正在紧张施工。

广播书场正在播出，每天13:30、19:00，欢迎收听。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6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欢迎继续收听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是来说一说拳击运动，我们就继续来听李教练和大家去介绍吧。 我说这个空间和空气就是时间的概念，比如说我们会经常听到节奏以后教练会喊 one two， 那 one two 呢就相当于有一个节奏的空隙，那给了我这个口令以后，我要做出 one two 的动作来，那这个就是一个打拳的节奏。 嗯， 有我们经常会看到打拳的人要练一个就打靶， 对， 打靶的练习 速度很快， 快快，其实就是找到他那个节奏。第二就是跳绳， 对， 我看到打拳人经常去做这种跳绳的练习，为什么？就是他会各种各样的跳，双脚、并脚、前后脚，然后单脚交替， 踩单车呀、这些， 哎，这哒哒哒哒哒，为什么？他就要找到身体非常好的协调发力的节奏，然后去完成这些冲拳的动作，就好了。 当然，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啊，毕竟我们很多的朋友接触拳击这个项目，我们也到不了就专业选手级别的这种程度，更多的还是以当一种健身的方式，而且还是以比较初级的方式为主。所以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啊，我们的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务必要搞清楚，我在训练的时候千万不要有错误的动作出现，因为我们肯定是不希望自己参与这个运动项目受伤的。而这个项目呢，又对很多的朋友来说，可能不管是像刚才李教练提到的出拳的形式也好，或者说是我们先开始的这种站位啊，或者说是还有找节奏啊，这些点可能都会和我们日常的一些其他的运动形式是不太一样的，甚至说区别还是蛮大的。比如说跑步啊，骑车呀，可能因为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还是有一些这种行为模式出现的，但是拳击的这个形式其实还是很少的，我们是不太可能有常规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有这样的一些动作的。所以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就是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保证训练动作的质量以及它的正确性是非常有必要的。 对， 嗯， 那其实我在我带的客人当中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他会过度把手臂伸直，然后呢也会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就是他做动作很不协调。 嗯， 所以这个就我要说一下，以下怎么能让身体感觉要协调。 对， 第一个就是首先我们说握拳，我们有戴拳套，你要小心打拳的时候要保护好自己的手腕。 嗯哼， 打出去的拳手腕是要立起来的，手腕如果没有立起来去打拳的话会伤到手腕。 嗯， 而且握拳的话四个手指收回来的时候，你的大拇指应该并到你的食指和中指的这个位置、 也是对它的一种保护吧，是吧？ 对，收起来保护，这样呢不会因为在哪个位置，比如说打到碰到了哪里一挂，把大拇指挂开，自己的手指就掰折了啊。当然这个是就是真正他们去打拳的时候，我们不说了，他们手都要缠起来的。 对，戴拳套的时候里头 也会先缠一圈，里头要缠，缠完了以后再戴拳套，也就保证你打上去都不会有特别尖锐的物体击入到身体什么骨骼的位置啊，毕竟我们脸部的这些骨骼还是蛮脆弱的、 还有头部嘛，整个人是我们很重要的， 后脑是不允许击打的啊，这些都是要就是一个很严重的。这第一个手腕，第二个就是打拳的时候其实是全身放松的时候， 全身是放松的， 你要想象自己像一个弹簧。 嗯， 就是如果有压 就会有碳。 嗯哼， 如果有人拉你，你就会往回缩，这个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状态，就是你不能把自己绷得很紧，比如说打拳出很硬出去了，然后出去了回不来，这个就不对，是出去了很快就回来，像弹簧一样的。 嗯， 然后呢，不光你的手臂，包括脚也一样，很多人打拳就站死了，我感觉好像他定在土里一样，并没有，打拳的时候就要移动起来，跳跃起来，保持一个比较好的，我刚才说有跳绳吧， 对， 你看跳绳是不是有节奏性的身体跳跃，原来打拳的时候你的脚步都是这样的，身体重心不断的移动的节奏很快的带动的身体的变化，所以我希望大家想，你要想自己像弹簧一样，但这个弹簧不是你在那嗡嗡嗡的主动在那上下的像弹簧一样在那里跳跃，而是说身体要有一种柔软，在柔软中能释放出能量就可以了，这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第二呢，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节目呢跟大家说一下，你要说现在我光说描述一些动作让大家去做，我觉得这个太难了啊，但是我通过刚才简单的一些方式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些到底如何做拳击运动，怎么去练习，我们自己如果听到我们的节目能不能教我们一些一两个动作，让我们也享受一下拳击运动这种快乐，然后还这种代谢燃脂的效果，那是肯定可以的。 对， 其实我们在健身房也能看到原来之前很流行的这个搏击操。 对 啊，搏击操就是利用了拳击的形式动作形式，再结合了有氧操的特点，在音乐的伴奏下 对 一段时间，对吧，其实强度很大的。 嗯， 那我们说如果你有一个客厅那么大，就是把茶几搬掉有那么大个空间，或者你的卧室的一个小边缘和小房间书房都已经可以 开始了，两三平米吧， 够了， 差不多就够了， 够了，1.5×1.5就是足足够够， 嗯 啊，就已经很大了这个打拳，所以呢你就可以怎么样不断的移动你的方向， 嗯， 那你就可以移动什么，不断的朝着四个方向旋转就好了啊，然后呢不断的朝着四个方向，然后去做我们所谓的出拳动作，先是站位试探步，那我们把前肘拳一般会，我们说练习都是组合拳的练习模式，最简单我教大家几个口令啊，前肘拳就我们刚才说那个刺拳就是 one， 嗯， 就是一，说比如我喊一，哎，你就做一次一的冲拳就回来好了，然后继续跳你的试探步，我说一，当我说完一你要打拳的时候落定去打拳，什么叫落定，就是脚站稳了去打拳，就是你开始发现啊，从试探步跳着，哎，一直是颠儿跳的形式，哎，然后说打拳站定出拳，打完以后迅速回来继续试探步，就这样，没有口令，一直处于移动的方向。 对，但这也是一个节奏嘛，就是自己在找这个节奏。 对，比如说我就现在这里颠儿不断的感觉我在不断的在场地的移动，好，然后梦莹突然喊了一，我就做一次一， 对 吧，然后梦莹突然喊了一下一二，那我要做一二的冲拳， 嗯， 一是前手拳，那我的二就是后手拳， 对， 我的目标和距离都不变，还是就做完一二就好了， 嗯， 所以原来哦可以这样练习， 对， 我们光前手拳和后手拳的一二练习就会有好多的组合，比如说 one 就是单一的前手拳，然后 two 单一的后手拳， 嗯， 然后 one two 前手拳加后手拳，然后就可以有 one one two两次的前手拳，然后加一个后手拳， 嗯， 然后可以有 one two two， 就是前手拳一次，后手拳两次， 嗯， 然后还有就是 one two one， 前手拳、后手拳，再一个前手拳， 对， 啊，这样的动作组合形式已经下来有很多组了吧？再加上你的试探步，然后以一个倒计时的时间，比如说我们以三分钟或者两分钟作为一个单位，那你在这个过程中不停的去做这样的冲拳，冲冲，然后冲冲冲冲。冲冲冲就可以了。 嗯 啊， 因为李教练之前在介绍我们这个后手拳在出拳的时候啊， 嗯， 其实他是要从我们这个有点像是脚底带动我们的这个身 脚 趾, 脚趾啊， 嗯， 带动我们这个身体要旋转出去，最后出拳出我们这个后手拳。 嗯， 可能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未必能够自己做好。 嗯， 这个我觉得是不是可以给大家说一说，就是怎么能够更好的去找到这个感觉？往往大家的这个发力可能最简单的就是直接拿后手，我就从这个胳膊这儿，我就算是出力就不错了。 嗯， 能从腰上出力，我觉得就已经更不容易了。那要再说从脚趾去带动这个身体啊， 非常难， 更难找了。 对，非常难。当然，我还是有些小窍门可以分享给大家的。第一个呢，就是大家先从平时我们站立的时候试探步的时候做一个尝试，就是主动让你的后面的腿的膝关节向内扣。 嗯， 我们原来说下蹲不让内扣，对吧？打拳手这个叫内扣。内扣的时候，你后面那个脚后跟会抬起来。 对。 然后内扣这样的腿部内扣会带动哪里呢？ 骨盆向你进攻的方向，后侧的骨盆的前面的就骨盆的位置会向着你进攻的方向旋转。 对， 比如说我现在要在我原来左手前手拳的位置设定一个目标，然后呢那我的脚蹬地以后就要让我的脚趾膝关节内扣带动我的骨盆转向这个目标，转过来这个目标的时候同时也会转动带动骨盆，以后自然的我身体就会 转 过来，然后呢身体转过来再继续加旋转，你的肩膀往前送完成了出拳。 嗯， 所以呢它是一个脚步的练习，它有种什么样像有种什么练习呢，就是哎不断的脚趾带动的抬脚后跟向外， 对， 膝关节向内，脚跟向上向外打开，然后带动的下肢和骨盆的转动。 嗯， 这样的话我会发现原来我的下肢和骨盆就能带动我身体转起来。这个场景有点像什么，原来我们看那个电影叫骇客帝国。 嗯哼， 哇他是不是这样往后翻啊？ 对啊， 其实他有一个哇有一个快速的身体转换，就是这样、 哦、 就是靠脚步的步伐的练习，这样的练习的时候你身体的转动就容易了一点。 所以 我们的 多练一练下面这个下肢的这个转动啊。 对，所以我们说为什么会改善协调呢，很多朋友一认为打拳就是啊我怎么把上肢练得很强壮， 对啊 啊我沙包都准备好了， 有力， 然后那个我那个拳套也买好了，然后打了一段时间不行，其实所有啊包括我从小时候练武术的时候教练都没有花大量时间教你怎么出拳打拳，而是教了你很多下肢的步伐，还有下盘功夫，我们叫下盘功夫啊， 对对， 还有就是怎么使用身体以后自然就会做一些出拳的动作， 那个力就自然而然的被带出来 释放出去了。 对, 对，我们说那个力在那某释放到那个点很快就没有收掉了，所以这个力叫释放出去，这个力不能停到那里，这个就不行。什么叫力释放出去呢，就是比如如果前面放一张纸，我过来不是靠风把那张纸扬起来，而是我过来刚好打到那张纸上，你可以看到那个纸被打裂了，而不是被风给吹起来，而是夸那个力出去了把那个纸打裂了。 对， 我们说那个功夫嘛，看到那个树叶下来了啪一戳那个树叶就能戳烂了，它是怎么来，就是特别快的瞬间释放那个力量传递出去，才会有这种把它形变 啊。 如果你说你一个拳头打过去，你看那个纸被那个风吹起来了，这个都不对，你的力量都没有释放出去。 对, 对 啊，就没有办法形成爆发。但爆发力的前提是什么呢，你怎么才能打得很爽呢，根本不是说你用多大力，而是你怎么能协调的做动作， 会发力。其实这个就又像刚才李教练提到的跟羽毛球有点像，羽毛球其实打球的时候大家也是这种感觉啊。 你是抡胳膊， 对， 还是 你从脚底， 还是说你会发力，就是我们说引拍引得好的时候身体摆好，最后发力那一瞬间就像抽鞭子一样。 对， 你手腕是最终释放那个力，但手腕不会有压力，而且你的肩不能说打羽毛球打哎呦肩酸，其实这个都不太对，就是你的动作技术没有掌握好要领。所以你看到很多打羽毛球的时候教练都会告诉你先别着急打球，先拿拍子先把动作做好， 空拍嘛， 对 对， 先引拍怎么看球来的方向，对吧，抬开身体展开，两个手臂展开，然后手臂往下，肘关节往上顶、 嗯、 拍往下送，身体蹬脚转动，他跟你说了身体蹬脚转动过来朝向你进攻的方向，然后再怎么样伸直手臂 挥拍 以后，还不说拍完就完，拍完还要顺着这个趋势把拍子要随前动作做完、 嗯、 啊，这个就是一系列的让你养成这样的习惯。你会发现先不用什么发力啊，当你做对这个动作的时候自然而然啪很轻松一击球，啪球就能按照你的击到你的后场高原啊，还是这种跳的劈杀啊，对吧，还是劈吊啊，还是什么样的进攻方向， 对， 就任君选择了。 所以有的朋友也会感慨啊，说哎，为什么我回过去的那个球只高不远、 嗯、 或者说没有劲儿，有的朋友人家那个球就一挥过来一下子就能直冲着我过来了，其实就是一个道理，这跟刚才我们说这个拳击的道理是一样的。再次印证李教练刚才提到了这两个都是属于这种 小无氧类项目， 对、 啊、 对，这二者还真的是有一些共通， 对，或者说我们说常见一个现象，我觉得很多朋友现在都很少见这样运动，就是打陀螺 啊、 哦，真的你要能把陀螺连续抽打起来是不容易的，真的这个可以试一下。当你会打陀螺的时候，你发现根本不是说用了多大的蛮力，而是在那一瞬间快速的变打，这个就叫爆发力了。 嗯， 其实打拳也是一样，你看真的打拳练习的时候他会打很多空拳，真的我们看那运动员他们会有个练习就叫空拳练习，步伐空拳，各种拳， 他为什么要嘶嘶？我们说过发力的时候是不是呼气啊？ 嗯， 因为呼气放松以后，肌肉才能协调把力送出去，然后嘶嘶嘶嘶，啊，所以他这样才能把那个拳，而且你快速力送出去才能快速收回来。如果你很僵硬的去打，身体就会怎么样？僵硬、迟钝，那各处都是破绽。当然，我们不是为了进攻为目的，只是希望让大家理解到底打拳运动啊，应该是怎么回事儿？ 怎么是正确的嘛？ 对，怎么啊？原来是这样练习打拳的。 嗯， 很多人又通过打拳的练习，又跳绳的练习，不光提高了心肺，而且强壮了身体不说，就是他慢慢协调了，他知道怎么去使用自己的身体了。 对，这个协调性其实也是在拳击运动当中很明显的一种体现嘛。 拳击是非常协调，就对协调性要求非常高的一项运动。 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攻击出拳。 嗯， 它是需要你有协调性才能完成，你的躲闪更需要协调性。 哎呀，这个当然了，打拳前先要学什么呢？学 挨 打。就他其实想训练你的什么？观察、反应和怎么去躲闪。 嗯， 那这种能力就是很重要，是不是练协调啊？ 嗯， 我们说这也是敏捷，这种敏捷就是更多的身体有方向的变换，还有协调什么？超过两个身体以上的部位的使用。再加上你的观察和反应，所以拳击这项运动对于身体的很多我们说体适能的竞技元素的训要求是很高的。所以先从不挨打上你就能判断，比如说你看他这个动作瞬间出拳，他可能会做什么动作，这个拳从哪个方向来，我应该怎么躲，这些都是在瞬间怎么样完成的。 对，就是这个敏像刚才说的这些爆发力啊，就通过这个项目它就已经可以起到很好的这个训练的效果了。而如果放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是这种敏捷性的这种体现吧，那可能就是我遇到一个突发的情况，我是不是能够很快的反应过来， 小心车， 对，能不能躲开啊，或者说遇到一个路上的坑，我是不是能赶紧就避开啊。 对，当然这个是我们说现实状况。我们说回想一下小朋友有没有会用到这些的部分呢？有，我们小时候经常玩那个游戏，现在很少小朋友玩了，打沙包还记得吗？ 嗯哼，对， 厉害的小朋友是当那个沙包快速过来的时候他能接住， 对， 对吧， 多一条命嘛。 对，然后有些小朋友觉得我接不行，因为接涉及到了什么手眼协调， 对， 速度反应判断还要抓我，对吧，那我没有这个能力的时候 我躲， 对，你打不着我，打不着我，你来呀，对吧。 对， 其实他为什么会这么嘚瑟，原因是你打过来那个，我发现我判断我马上能躲闪开，这个能力是很重要很重要。 对，还有的小朋友是经常会被打中的，所以你现在这么一想，这个敏捷性啊还有它的这个协调性其实就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也训练到了。 所以我反过来我们说为什么说拳击运动这项运动好呢？刚才我们只是说了一些该教你怎么做一些动作一些要领，对吧，我们希望大家意识到这个好处，它能提高你的什么移动能力，让你的身体很灵活，然后呢身法很敏捷啊，你的反应也会很快，所以最后导致你身体很多机能都是非常好的状态。 对 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我们防守中会有一些防守就是什么躲闪，比如说我这个拳直接向孟莹的左侧过来了，那有的时候你可以比如说我直接挡，第一，这是第一种。 对， 挡就是物理上的牛顿第三定律，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反正我抗击打能力强，肌肉厚，你打吧我也不怕，这就是最笨的。那如果打过来了，你通过提前判断，你用了牛顿第二定律加速度，你移动开了，对吧，你迅速比他的那个出拳速度还快，判断出来还快，你做了一个迅速的加速度，给身体施加一个力，迅速旋转躲开，闪躲开了，那你就厉害了。 还有一种可能就比如劈，这叫 格挡。 哎，对，格挡， 因为拳的力呢向前打是向前的力吧， 嗯， 但是一个向前的力直的力向你过来的时候怎么能把这个力阻碍掉呢，并不是对着它给它打过去，而是切 从侧面， 对，比如说你一手这个拳过来把它拍掉，一拍是一个横向的力，或者把它往上撩，或者把它往内侧打啊，就自然而然就把这个力躲闪掉了。 对，就是其实也的确是训练我们的这个反应力，想想刚才李教练提到的这一个拳过来之后，我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承接它，看你选择哪一种，你当时其实肯定也是要在大脑当中迅速的反应一下，或者说处理一下，所以就是这种反应力的 训练，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效的嘛。 嗯，而且我们想说，其实一点，你知道打拳的人还有个好处，你知道是什么？就打拳的从来没有见到有近视的。 哦。 原因是什么？他要不断的反应观察，然后他的那个就是包括我们说像踢足球的人，啊，包括打篮球的人，打篮球还能看到有些还戴一些什么眼镜啊，是吗？但踢足球也好，或拳击也好，这种包括羽毛球啊，你看他很少戴，为什么？他会训练你的什么睫状肌的调节能力，而且你的整个的观察的脑部神经和神经肌肉这种链接的能力会特别特别强。 嗯 啊，所以呢，我们说打拳的时候呢，其实一开始我向大家别着急，你要真的说入门，我就告诉你，别现在想怎么能打到人。就本身我们说他打拳是有攻击行为的， 就别先想我怎么使多大的力，我觉得这个是， 而是你应该怎么能协调的把动作做出来。 嗯， 有节奏的时候，当你协调了以后，自然就会发力了。 嗯 啊，所以一开始会有大量的基础练习，就要让你的身体的姿态在正确的重心下，合理的角度去完成你所该做的直拳、勾拳、摆拳啊等等这些动作。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打拳的目的就两个，第一个，如果你在专业的打拳的场地，要听从打拳的规则和意识。第二，我从小师父也跟我说过，练武的目的，打拳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什么 攻击别人， 而是止戈为武。止戈什么是终止这种冲突的一种方式，你千万别让这个方式去升级，这不是我们的目的。 嗯， 第二就是健身，对吧？你可以根据你去打沙包啊，你去宣泄，你可以打这样的目标，去提高你的这种身体素质状态。这个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能达到的这个目标和效果。 嗯、对 啊， 那当然，在大家参与这项运动的过程当中啊，李教练也提到了一些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地方。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关于他的这个装备的问题啊，就是手套，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尤其是刚刚开始学的朋友啊，未必说上来就必须有。 嗯， 因为它的呈现形式，像刚才我提到了，有真正的这种拳击的形式，也有这种有氧搏击操。有氧搏击操的话，可能根本也不需要拳套。 不需要。 对。 对。 所以大家也可以，就是有点像是我们之前说的嘛，就是一步一步的这种进阶。 嗯。 我可以先把这些动作，它的一些步伐先练好。如果还对这个项目继续保有热情，有这个兴趣的话，那我们再去购置 拳套。对，那个时候就需要去报名一些专业的学习课程。 对对、 啊。而且这些据我所知啊，其实现在如果能去真的去教打拳的这些教练啊，他都是经过至少是上万小时上千小时的练习。为什么？你能看他做出动作来，他那个动作你看上去都专业，他才能作为一个我们叫扶把的教拳的老师。 嗯， 他不容易的。因为我也只是练习，我没有去考这个资质和认证，但是我在练习这个花了很久的时间去，因为你的动作要做出来，不光是要正确，其实做出来动作也是漂亮的，也是美的，而且你的动作技术合理，你的协调能力啊，你能达到什么，你的体能是否支撑，它都是有考核的，就是这还是一个非常严格的项目，真的它是得通过更多的练习，你才能给你身体带来更多的那种强壮，而且会发现真的燃脂效果特别好，体能也会特别好， 对， 你的精神状态也特别好，突然感觉好像是那个身体里安了一个这个加速器一样的感觉啊，或者这个什么能量释放了，核能聚变了，或者汽车加氮气那种感觉，砰一下把你自己点燃了啊，去做会有一种不一样的体验，真的，我就觉得我们每天生活的这个工作的节奏，其实还是真的相对一些平淡一些、安稳一些的，啊，虽然可能你说，哎呀，老师哪安稳？早晨挤地铁，然后又这个堵车或怎么样？对，这个只叫节奏快，注意，这个只叫节奏快，或者哪怕比如说领导给布置一个工作什么，工作压力大 ，OK， 它也是你是一个这个缓慢的长期释放值吧，就是，但是打拳完全不一样。 之前就说嘛，爆发力的那种感觉。 打拳有一种原子弹想爆发的感觉，你的那个原子弹爆发了，就是小宇宙爆发了。哎，其实是这种感觉，就是我们希望大家通过我们这样的表述和一些经验的分享，来让你去更多的去尝试不一样的运动生活方式。 嗯， 因为它会给你带来更多的生活的体验，而且它真的会解决你很多的问题。你为什么不去试一下呢？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运动项目的这种多样化啊，的确是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自己的亲身尝试去体验到不同的运动项目给我们带来的这些感受。有时候我们可能在节目当中呢，对于某一个项目做一个详细的介绍，或者说是让大家